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关注在冬奥会契机之下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快步发展。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不光是一届体育盛会，更是增进残疾人福祉、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契机。咱们国家冬残奥会运动起步较晚，实力薄弱，成功申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残疾人冬季运动迎头赶上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此前，北京冬残奥会主席张海迪表示，北京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呢，始终高度重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多次考察赛区，对冬奥组委工作做出重要的指示批示。我们要把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贯穿筹办工作的全过程，按照总书记、按照中央的要求，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现在呢，我们是要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下一步重点工作首先呢，就是做好场馆以及主办城市的无障碍建设和管理，同时呢，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强化冬残奥会运行要求，按照残疾人的特殊要求，抓好赛前测试演练活动，再就是呢，做好赛时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还有呢，就是要继续加强冬残奥宣传文化活动和国际联络交流，鼓励和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参与大众冰雪活动，提高冰雪运动水平，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我们还要抓好最后一个雪季的训练工作，继续推进冰雪季活动，让更多的残疾人他们能够参与冬残奥会，感受冬残奥会带来的欢乐和鼓舞。作为世界残奥运动大家庭的一员，我衷心的希望残奥运动员2022年呢来北京，和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朋友们欢聚一堂，向世界展现残奥运动员精彩的运动表现，用勇气、决心、激励、平等来鼓舞世界。北京呢，是既举办过夏季残奥会，又要举办冬季残奥会的双奥城市。我希望大家留下欢笑和友谊。我们有信心如期举办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希望全球的运动员积极训练， 保重身体。2022年来北京赏春光、看长城，我希望快乐的日子早日到来。在这里，我还要说 ，Dear para athletes, dear friends, see you in Beijing in 2022。 在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之后，中国残联发动各地残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初选运动员，组织训练营，确定运动员，选任国内教练，聘请国外教练，培养技术官员，全项目组建国家集训队，全天候开展境内外训练，多项目首次举办全国大赛，全项目纳入全国残运会赛事，多项目首次举办国际大赛，大规模参加国际比赛，成绩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至此，全国冬残奥会运动员由申冬奥之前的不到50人发展到现在的1000余人，技术官员呢，则是从无到有发展到了上100人。冬残奥会项目开展由2个拓展到6个，在冬残奥系列国际赛事上，多个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就在残疾人冰雪竞技项目发展的同时，冬季项目基础建设也同步推进，全力保障残疾人运动员的训练备战生活。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王梅梅介绍说，目前已经设立了10个国家残疾人冰雪训练基地，其中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已经竣工，是全国第一个残疾人冰上项目训练专业场馆，将为国家残疾人冰上项目队备战北京冬奥会提供综合服务保障。此外，在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过程当中，残疾人朋友也积极融入其中。自2015年起，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每届全国都有超过20万人次的残疾人参加，为残疾人利用冬季项目开展康复健身和储备竞技人才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冬奥会筹办过程当中，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也在持续加强。北京、张家口两地都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规划，从城市的道路、公共交通、公共服务场所和信息交流等等方面，都大力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加速提升城市无障碍水平。目前，北京和张家口的无障碍设施都在不断的改造升级，并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咱们北京而言，在北京市内，全域原石坡道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断头路也明显减少，初步形成了连贯的无障碍交通出行体系。在张家口市呢，无障碍设施建设力度持续增大，盲道、原石坡道建设、无障碍电梯、卫生间、车位、标志、接待和服务区域低位设施的改造，这些细微的变化都能使残疾人朋友更加便利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来。王梅梅还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所有场馆都按照国际标准和要求建设无障碍设施，而这些高标准设施不光在赛后会继续服务有需要的各类社会群体，也为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可以借鉴的样板。现在距离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已经越来越近了，中国冬残奥选手在北京冬残奥会上有什么样的目标？现在的备战情况怎么样？残疾人冰雪运动又取得了哪些发展？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中国残联体育部训练处处长永志军给我们进行了解读。他介绍，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成功之后，中国残联通过制定冬季残奥项目振兴计划、残疾人大众冰雪行动方案和冬残奥争光行动方案，坚持普及与提高并重的原则，聘请国外教练，培养技术官员，全项目组建国家集训队，全项目纳入全国残运赛事，大规模参加国际赛事，多个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同时连续5年举办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鼓励支持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参与冬季运动。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咱们国家冬残奥运动起步较晚，实力弱， 申办之前呢，我国只开展两个大项，而且只有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开展。随着2015年7月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我国残疾人冬季运动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通过五年的努力，现在六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展，实现了六个大项全覆盖。2002年我国第一次参加美国盐湖城冬残奥会，只有四名运动员参加了越野滑雪、高山滑雪两个项目的比赛。2014年索契冬残奥会上，轮椅冰壶队获得第四名，是我国参加冬残奥会上的最好成绩。而到了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队获得冠军，实现了冬残奥会金牌和奖牌零的突破。2019年单板滑雪首次获得世锦赛两枚金牌，高山滑雪首次获得世界杯三枚金牌，残奥冰球队2019年获得了世锦赛 B 组第三。通过努力，全国冬残奥运动员由不足50人发展到现在的千余人，技术官员从无到有也发展到了上百人，冬残奥项目由两个拓展到六个，实现了冬残奥比赛大项全覆盖。而为了更好地备战北京冬残奥会，冬残奥国家集训队全时段开展训练备战，全部六个大项300名运动员开展了全年不间断的训练。目前六个项目124名运动员、42名教练员在北京、河北的五个基地开展训练。2019年和2020年两个雪季是我国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参赛积分、成绩突破的关键时期，可是由于疫情，很多国际赛事都取消，对于运动员获得积分、分级和达标的机会都带来影响。当务之急是要根据疫情发展的情况，及时调整优化方案，组织精英备战，重点运动员重点保障，多层次举办赛事，适时择机举办国际积分赛、邀请赛和对抗赛，同时争取多参加国际比赛，全力获得全项目参赛资格。目前北京冬残奥会筹备工作呢，也正在有序实施。来听一听本台记者金泽带来的录音报道。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共使用30个场馆，其中包括5个竞赛场馆、25个非竞赛场馆，分布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目前所有竞赛场馆已完工，将按时交付，非竞赛场馆建设改造工作也稳步推进，水务、电力、市政、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和生态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说， 后期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临时设施的搭建，比如说临时看台啊，临时的通道啊，这样的搭建工作。那么在这个的建设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无障碍的这个设施的建设。我想呢，通过冬奥会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必将会推动我们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发展，从标准理念以及这个建设上呢，都会起到这个借鉴和参考的作用。 在无障碍设施和改造方面，编制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和无障碍指南技术指标图册，要求在场馆设施建设、赛会服务和城市运行工作中落实较高的无障碍技术标准。北京冬奥组委与相关政府部门和残联组织加强合作，建立无障碍督导工作机制，将无障碍工作同步纳入场馆规划设计、施工建设、验收评审各环节当中，确保场馆设施符合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要求。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说， 要求的我们的施工单位、建设单位还有设计单位100%的严格按照我们指南的要求去贯彻执行。 五棵松体育馆场馆运行团队副主任王湘红说， 比如在场馆北侧设立了7个无障碍车位，所有入口主要通道均进行了无障碍的设计，客梯在尺寸和操作设施等方面均能满足残疾人的使用要求，运动员更衣淋浴室也设置了残疾人的位置，在比赛大厅还设置了24个无障碍陪同坐席，提供相应的志愿者的服务。 2022北京冬残奥会将设置残奥高山滑雪、残奥单板滑雪、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冬季两项、残奥冰球、轮椅冰壶六大项、78个小项比赛，共产生78枚金牌。 每日竞赛日程 V2.3 版和体育项目说明手册经由国际残奥委会确认，已向各个国家和地区残奥委会公布，并计划于今年6月份发布注册与体育报名手册。 一届冬残奥会的举行会带给残疾人朋友哪些帮助？北京冬奥组委为冬残奥会又进行了哪些工作部署？那关于这些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的介绍。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不仅仅是一届奥运盛会，也是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是促进残疾人和健全人沟通交流的舞台，那么也是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窗口。那举办冬残奥会将为弘扬残奥精神，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推动构建包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就想借助冬奥平台进一步宣传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激励残疾人积极参与残奥运动，促进残奥运动的发展，并通过残奥运动进一步增强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实现体育助残、理念助残。同时呢，我们也借助这个机会让全社会对残疾人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转变对残疾观念，更加关心支持帮助残疾人，更好地形成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共识。说到融合呢，就是健全人融合残疾人，残疾人融合健全人。那么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次我们目前的融合发展状况。那么我们四月份的冰壶测试活动就遇到了一次很好的融合。那么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冰壶队只有3个队或者2个队基本达不到测试的效果。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多遇到一些对手，使得我们测试活动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就邀请了我们健全的青少年队进行一起搞这个测试活动。那么在测试活动当中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轮椅冰壶它的规则和我们青少年健全的规则还是有些区别，主要区别就是健全人可以移动投壶，可以刷冰，那么轮椅冰壶是不可移动也不能刷冰。那么因此呢，大家在这个规则上就进行了一种讨论。那么讨论过程当中，他们互相谦让，就是健全人希望说我们可以不刷冰，那么残疾人说你们可以刷冰。最后在组委会这个竞赛委员会的这种协调下，最后呢他们用了半场刷冰的方式来解决最后的这种，大家非常高兴地进行了这次测试活动。那么我们在今年雪上测试活动期间，我们的运动员到了这个延庆高山滑雪场，到达以后，由于我们运动员长时间没有上雪，所以大家看到雪场以后非常兴奋，从早上的8点钟到中午的12点，每天4个小时的训练，那么他们这种自强不息的一种精神，实时地感动了我们的业主，感动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感动了我们一些技术人员。那么北控集团作为雪场的业主，他们在感动之余把很多的一些物品赠送给了我们这些残奥运动员。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呢，就最近发生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中国女篮，就是健全国家队的女篮转训到了我们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和我们的冰壶队做了一次互动的现场的交流和沟通。从他的教练员反映出来，就是说我们应该向我们残奥运动员学习他们这种精神，通过我们冰壶队这种福气来感染他们，他们也决心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来回报祖国对他们的一种关心和关爱。我们测试活动结束以后，奥组委就进行了一次很全面很深入的一次总结，我们各个场馆团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分析，进行了总结。总结以后，我们就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场馆已经现在全面竣工了，我们无障碍设施呢也在进一步的提升和改造， 我们从人员配备来讲，我们进行了有效的一些调整。从这个运行计划，我们已经做到了 OB6.0， 关键的一些环节上，我们进行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研究，如何在筹办过程当中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失误和麻烦。所以呢，我们现在从场馆团队和我们各个业务口现在每天都在细节上下功夫，要打磨，更主要我们下一步要搞做好一些培训工作啊，无论是我们这个 P1 类的、P2 类的，还有志愿者，我们做广泛的一种培训，来达到最后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就是如期举办。我们也做到了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我们都知道，冰雪运动在大城市的开展情况呢是非常火热的，但是让冰雪运动走进大山里的校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而让冰雪运动走进大山里的特殊教育学校，这一路一定会难上加难。但是如果让大山里的这些孩子们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来，一定会为他们克服障碍、重获信心带去帮助。因为冰雪运动，孩子们能有机会从大山里的校园走到大城市中，没准以后他们还能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冬季项目当中去，让山区里的孩子走向世界，有助于帮助他们健康成长。这些呢，是来自于河南省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军的感叹。2019年以前，吴庸军和其他老师对于冬天的冰和雪大多呢都是有些畏惧的。他说，冬天到了，孩子们喜欢玩雪，一下课就去打雪仗，老师们是又牵挂又担心，因为怕他们摔着了。在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有不少需要照料的智力障碍孩子，他们当中有人意识不到路上结冰打滑的危险。肢体障碍的孩子在冬天一旦打滑，很容易失去平衡。可是就在2019年，吴庸军决定改变，因为他了解到2019年全国特奥冬季项目比赛在黑龙江举办的消息，立刻向栾川县残联教体局汇报，经过层层上报，最终得到了河南省残联的大力支持。他说，国家在大力宣传冬奥教育，我们的孩子也不能错过。2019年，我就下决心让孩子们开始借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契机参与冰雪运动。但当时距离全国特奥冬季项目比赛开赛只有40多天，要如何开展，吴庸军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介绍，我们挑选队员报名，选了22名运动员代表河南参加雪鞋和越野滑雪两个项目的比赛。这个雪鞋比赛呢，是指运动员穿着特制的雪地用鞋，在雪地上进行长短距离行走的比赛。吴庸军说，刚开始想让孩子们就近去伏牛山滑雪场练习，但没想到滑雪场的教练也不知道如何教越野滑雪，一查比赛规则又发现雪板不能用高山滑雪雪板，可标准的越野滑雪雪板和配套装备全河南又买不到，网上也没有。吴庸军和老师们只能迎难而上，在孩子们进行体能训练的时候，他们想方设法买到了10双比赛专用的标准雪鞋，在四处打听找到了山东省威海市为国外代加工越野滑雪板的厂家，厂家也被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老师们的努力所打动，帮忙凑齐了装备。伏牛山滑雪场免费为这些孩子提供场地，并成立了技术攻关团队，和教练员、运动员一块儿攻克一道道难关，搜集资料，琢磨装备用途，打蜡修边，比赛规则、参赛技巧等等。肢体障碍的孩子身体与假肢摩擦太多，导致红肿甚至磨烂，智力障碍的孩子通过理解教练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跌倒后爬起。在体能训练和技能训练的考验当中，22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掉队，在遭遇了天气骤变、感冒发烧的情况之下，捧回了46块奖牌。此后的一年多，孩子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比赛机会。吴庸军说，很多孩子长这么大没有坐过高铁，没有去过大城市，而这两年因为冰雪，他们看到了大山之外的风景，还去了北京，看到了天安门。很多孩子因为参与冰雪运动，自身情况也有所好转，有些自闭症的孩子开始变得能够和别人交流，老师们真的非常的欣喜。残疾人冬季项目在中国开展时间很短，河南在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的，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让骨质疏松的骨头变得强壮起来。我们就继续来听郭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那盯着的动作还是说有骨质疏松，但是没有发生骨折，其实也是增加我们前臂的一个肌肉力量啊，增加前臂的骨骼的一个强度。那这个动作呢叫什么呀？叫俯身单臂弯举。 俯身单臂 弯举， 大概想象一下， 哎，就类似于我们说举哑铃一样 啊， 正常的人举哑铃一样啊，做练我肱二头肌的， 嗯， 但是这个人的动作呢，不是练肱二头肌的，它主要是练你前臂的肌肉的啊，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可以想象成它类似于我们说的正常的弯举一样，但是 我需要弯腰吗？ 啊，要弯腰的，要 是坐下来， 坐下来 做的这个， 坐下来，对，好，那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要领啊， 嗯， 就是你首先找个凳子， 嗯， 啊，找上凳子以后呢，两腿分开， 嗯， 然后和肩膀同宽支撑，这时候上身微微的前倾， 嗯， 让上身和地面有一个角度， 对， 不用太大， 嗯， 大概15度20度就可以， 嗯， 然后手拿哑铃，把这哑铃呢，一个手因为拿住哑铃以后啊，另外一只手一定要扶住小臂，保持稳定。 嗯， 第二点，让小臂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撑在大腿上， 撑在大腿上， 嗯， 对，防止它不稳定。 嗯， 好了， 嗯， 这个时候有个重点，开始做的时候大小臂已经是90度了，然后手腕切记一定要保持中立，手腕不能来回晃动， 嗯， 手腕保持中立， 保持固定， 哎，整个往上弯举，弯举的角度是前臂在发力，然后慢慢的下放， 嗯， 放到大小臂90度，然后向上弯举到大小臂大概45度， 嗯， 下放到大小臂90度，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切记手腕一定要伸直，手腕不能来回动， 嗯， 啊，手腕不要动，然后并且呢，做的时候也是每个手臂呢做10次，也是给他个节拍， 嗯， 往上弯举的时候1、2、3、4，停2秒，停2秒，做个等长收缩，增加这个位置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 嗯， 因为我们是模仿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一些女孩子提包拎包的时候， 嗯， 她一般大小臂都会可能小于90度，哎，勾着她， 啊， 对， 对， 就是模仿一种日常生活当中，哎，在这个角度，她习惯性在这个角度， 嗯， 保持这个角度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做等长收缩，所以防止她发生骨折的。 嗯 啊， 但是这个手腕为什么一定要特别强调说不能活动呢？ 啊，因为是什么？手腕因为手腕活动的时候，它会把周围的肌肉呢。会做一个， 哦，对，牵拉了， 牵拉 了，对， 牵拉以后呢，本来因为这个地方的肌肉比较弱， 嗯， 对骨骼的能力保护就已经弱了， 嗯， 这个地方可能也容易刚才说了嘛，已经有骨质疏松了，可能增加它里面骨骼的一个承受的力， 嗯， 有可能会发生骨折的现象， 嗯， 所以手腕呢一定要保持中立位，刚才也强调用另外一个手， 嗯， 扶住这个小臂。扶住这个肘关节， 给他做 个固定，腕关节也是个固定， 对， 就这意思啊。 嗯， 我发现刚刚郭老师说这两个动作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嗯， 就是他强调是不能够瞬时的用力， 哎， 不能够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一个地点，一个点去 猛 的 发 力，就是因为骨质疏松，其实它本来已经很弱了， 嗯， 你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再强力用力的话，就会造成损害，反而不会是一个预防，一个增强，而是一种损害。 对的。 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缓和性。 对， 嗯， 对， 不要太过于猛烈。 对，一般的是都是做10次左右就可以了。 嗯 啊，到时候组数呢自己可以安排。 嗯， 当然，如果有些人说，哎，我很正常，太简单了。那当然了，这是针对已经有 骨质疏松，但是还没有发生 骨折 的朋友们。对， 啊，那咱们一般人说，我也没有骨质疏松，我也没骨折，那这个动作就没必要去做了。你就可以正常的， 嗯， 比如说像训练肌肉，拿个哑铃正常的弯举就可以了。 给自己再找点难的， 啊，对，或者做俯卧撑。对了，对了啊， 对，这是一类人群， 这一类人群。 嗯， 对了，那第二类人群就比较 就比较危险了 啊、 嗯、 有骨质疏松又发生了骨折、 哦、 就相当于刚才 需要去注意不要再发生、 嗯、 尤其是不要发生这种习惯性的、 嗯、 哎对了你看对于已经诊断有骨质疏松并且已经有骨折了、 嗯、 这些高危人群建议有三个动作可以去改善、 嗯、 就像刚才提到一个这个学生一样那他就可以做这三个动作、 嗯、 因为他有骨质疏松并且已经骨折了、 嗯、 啊那在后期他在休养过程当中可以做这三个动作、 嗯、 那这三个动作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呀 好那第一个动作啊我们把它叫做俯卧支撑 嗯 啊俯卧支撑这个动作呢就类似于我们瑜伽里面的一个动作叫上拳式 嗯 但是和上拳式还有点不一样 嗯 上前是要求我们的整个身体呢可能上身抬得比较高那这个呢动作幅度比较低我请大家讲一下这动作怎么去做、 嗯、 俯卧支撑就是整个身体趴在一个瑜伽垫上 先平趴、 先平趴对把两个手臂呢大小臂成90度支撑地面、 嗯、 啊上身从地面上慢慢的起身起到上身和这个垫子或者地面大概有30度的角度就可以 啊就够了 就够了我们一般说做瑜伽你看那些动作幅度很上身往上起得很 高的 对这个不要、 哦、 这样的就是起到30度就可以了、 嗯、 主要的目的呢是让前臂压在地板上然后轻轻地抬起后背颈部和头部让增加我们前臂的一个什么呀支撑力增加它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等长收缩、 嗯、 增加它里面骨骼的一个承受力、 嗯、 如果上身起得过高以后可能它手臂承受的压力 又太大了 又太大了啊，或者是可能过了一定幅度超过了他一个正常的力矩以后他力量又小了所以一般在整个上身起到于地面成30度的时候他这个压力是最合适最舒服的、 哦、 对他的肌肉训练以及他的骨骼的一个增强是比较好的、 哦、 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注意事项就是上身不要起得太高 对、 啊、 因为起得再高了就会变成我们那个比如说有叫狮身人面式、 啊、对对、 哎、对那就已经撑得很高了嘛就大家能想象出来 力量很强了、 哎、对, 对、 啊、这就不适合这种人群了就、 嗯、 啊这个动作呢没有建议说做多少次多少组你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嗯、而且这种动作一般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去坚持一会儿 坚持就等 不是说你这样来回来去变了 啊对对对就保持了 保持 10秒 10到15秒之类的、嗯、然后你再放松或者再坚持这么一组 10到15秒对我觉得这个强度对有点大、 哦、 你想这已经骨质疏松和已经骨折 了发生骨折了 可能有的人可能撑个3秒5秒就已经就得休息了、 哦、 但是刚才就是说举的例子嘛循序渐进、 嗯、 如果后期有能力的话你可能做10秒15秒可能20秒都有可能、 嗯、 可以的 好、 嗯、 我们有一个过渡吧 哎对好、 嗯、 那继续那第二个动作就是在第一个动作基础之上、 嗯、 我们进阶了、 嗯、 啊它叫什么呀俯卧支撑进阶版 嗯 啊就是以 怎么个 进 阶法呢进 阶版就是把两个手臂从刚才的脚俯支撑的角度把伸直放到身体两侧然后手背朝向地面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没有了两只手臂的 支撑了对 我们是上半身还要继续扬起来 扬起来对、 哦、 这 它的支力发力点是哪里 发力 点 发力点的话呢是整个是集中在它的一个手腕上腕关节上、 哦、 因为你把手臂伸直以后它掌心是浮在地面上的、 哦、 所以整个上半身往上起的时候所有的重心是集中在它手腕的这部位增加它手腕的一个力量以及它的骨骼的一个强度的 嗯 啊但是上身起的也是大概30度不要起太高 嗯 所有的重心集中在小臂和手腕上、 嗯、 那这个难度就比刚才第一个难度要大了 光听起来我都觉得难度大了、啊、 对这个其实这个动作呢为什么要进阶版呢 嗯 一般人做起来也不一定 是啊我也觉得 所以要进阶版、 就是、骨折患者真的可以去、 嗯 做这样的 对、 啊、就是一个支撑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 哎，对所以呢、 嗯、 这个动作就是进阶版就是要看情况了、 嗯、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做 嗯、 哎，如果是第一个动作你做的时间比如说哎，我能撑一分钟了我觉得动作很简单了你可以尝试着进阶版、 嗯、 对可以 稍有不舒服赶紧停下 哎，对对对了好 而且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进阶版的动作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是手、 嗯、 相当于是手心 浮在地上、 哎、浮在地 面上 别反过来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反过来反而好像更自如一些、嗯、但是我们这个动作要求的是手心扣在这个 地面上 对 地 面上的这个动作 对对的哎，这第二个动作、 嗯、 那这个呢是进阶版的要看情况了嘛 嗯, 嗯，我想一想我也是觉得一般人可能做的动作有的时候 对都有一定难度 对了啊 对 好了那当然了第三个动作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了叫什么呀叫俯卧打水式 嗯 啊，俯卧打水是其实更多的增加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大腿周围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力量啊。它的动作就很简单，就是俯卧下来以后，把我们的手臂支撑在额头上，两个手臂啊交叉放在 相当于其实是我们的头部趴在我们的两臂 上 嘛， 对、 啊， 然后就像打水一样，两个腿呢交替的去打水， 着重动的其实是两条腿， 两条腿， 这次上臂不再参与了， 上臂不再参与了，主要是我们的髋关节，就大腿的位置参与。 但是需要大腿伸直啊，千万不要打弯儿、就是打水的时候千万不是那种就是小腿折叠的那种打弯儿、一定是从大腿根开始的那种、 对的，整个腿整个腿是伸直的，是打水去做、 那如果是小腿的话、那就是只有就像小鸭子一样， 对对 好，然后呢在做这动作的时候，它有个注意事项，就是每个动作呢末端的保持五秒，比如说我把右腿抬起来以后我保持五秒放下来、再做左腿、左腿抬起来以后保持五秒然后再放下来、交替去做啊、然后交替做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做8到10次 哦、 就是一个腿呢做8到10次，也就是差不多16到20次就可以了。 嗯 啊，那这个动作呢就是主要是增加我们下半身的一个稳定性和大腿的一个肌肉耐力，以及我们的髋关节的一个灵活性。 对、 对了、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动作也并不简单啊，我们这个一定是一个比一个难的。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更适合就是骨折了、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去恢复、但是进阶二和三呢都适合已经恢复了。 对， 可能之前骨折过然后怕再骨折， 对， 可能就是已经比较好的身体状态下可以去做、 对， 所以就是说这些都是循序渐进的。 对、 啊、 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去判定一下我是不是能够再去进阶。 对的对的对的、 当然这些动作对于郭教练来说都比较简单了、但对于我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来说可能你像比如说我和楚燕去做的话可能我们做第二个动作就已经开始有难度了， 对， 没说是第三个你还得去做这个打水的时候还得保持五秒钟。 对， 其实他这第三个动作难度真挺大的，因为要求你的那个大腿的外侧肌肉 有力量， 对，你 得绷直， 对， 而且你 收紧， 就是前胸还有你这个前臂都需要有这个支撑力才可以。 对, 对, 对，那当然啊，我们这几个动作呢还是那句话，它是循序渐进的、 对， 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程度去判定一下我是不是能去做啊。 没错， 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骨质疏松并且已经发生过骨折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进行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训练。那之后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呢？我觉得更多的人群其实我们应该是从预防的角度，就是我还没有发生骨质疏松， 增加它 的 稳定性。 对， 在这个讲就是最后一部分之前、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有骨质疏松的人、或者已经发生骨折的人，然后在做动作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提醒一下、我在这里多给大家提示一下。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做那种向前弯腰和扭腰的动作，这是骨质疏松的人一定要切记的、不要做那种向前弯腰和扭腰。比如说咱们做刚才其实之前也提到过，比如说做那个人鱼线马甲线的训练， 对啊， 向一侧弯腰旋转、这种骨质疏松的人就不建议去做了。就是过度弯腰扭腰的动作千万不要做、你仰卧起坐那肯定 真的是。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卷腹的之前也要知道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 如果说是骨质疏松的话做这个动作可能会更不好。 对 对，不要做这种动作。第二点呢就是如果真的做这些动作可能会发生压缩性骨折，那这个就更严重了。压缩性骨折就是这些椎体可能塌了，那需要可能做手术往那填充，危险性就很大了就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特别注意的提示，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骨折，只要有骨质疏松的人就不要做那种过度弯腰扭腰的动作。当然了，这个有一定高度的跳跃性的动作千万也不要去做，比如咱们看平时减肥的、对，年轻的人做那种减肥的，比如跳那种台阶、教练带他们做那种就是那个泡沫的台阶跳跃、那也不要做了， 甚至是跳绳儿。郭教练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做的有一期节目、就是那位妈妈陪孩子中考训练嘛，去跳绳 儿骨折了嘛， 结果没有想到的就是依然也是一个出乎人意料的结果、陪孩子去训练跳绳结果给自己跳骨折了。 对 啊， 所以这些跳跃性的动作或者过度弯腰扭腰的动作千万不要做了，最容易发生压缩性骨折，很危险的、 对。 好，那最后一种人群刚才孟莹也提到过了对吧，就是对于咱们很多人来讲更多的是预防。 对， 比如说怎么样去提前预防它，那主要的就是要增加它的稳定性。你稳定性好了，然后再通过我们正常的肌肉训练那就很好的可以避免这些骨折。 现象产生。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了，那平时日常饮食当中肯定要多摄入蛋白质。 哎，对， 啊， 对。 那这些前提都有了，那咱们再增加一些稳定性的训练， 嗯， 就可以避免这些骨折的产生了。 是的， 对吧？啊，那这个对于咱们所有的想避免出现骨质疏松啊、发生骨折的人来讲，增加稳定性的训练很重要。 嗯， 那里面给大家也是带了三个动作，这三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什么人都可以去做的， 嗯， 啊。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站姿摆腿。 站姿摆腿， 站姿摆腿， 啊， 这是热身， 嗯， 啊，这是没有训练之前，我们站姿先摆腿做个热身。比如说，哎， 嗯， 我今天想增加一下稳定性的训练，我可以扶住墙， 嗯， 哎，一个手，哎，扶住墙， 嗯， 啊，一个腿呢前后摆动。 那我应该是侧向墙，而不是面向墙 啊？对，侧向墙， 是吧？这样好摆腿，要不然就该踢上了。 每个腿呢，大概踢几分钟，增加一些这个血液循环。 嗯， 好了，然后结束以后就可以训练了。 嗯， 那咱们就着重的就讲训练。 嗯，那在这儿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说这个摆腿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下意识觉得，那你不是让我摆吗？ 嗯， 我就甩呗。 那 我甩多大， 哦， 甩多高都可以，那是这样吗？ 对对，那不是 啊， 一定要避免过大强度的扭腰啊，一些过大幅度的训练。 嗯， 所以摆腿的时候一定要小幅度的热身就可以。 而且其实郭教练刚才提到了嘛，这个不仅仅是针对骨质疏松的朋友，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群， 哎， 就是大家在预防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对， 是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嗯， 那我其实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不要出现这种过大幅度的乱甩的这种情况啊，还是应该给他有一定的控制。 对， 嗯， 一旦甩不大，真的有可能会还发生骨折的现象，也有可能的啊， 对， 危险。 嗯， 所以呢，好，那第一个动作咱们说，你比如说甩腿甩完热完身了，那咱们第一个 您就别再说甩腿了呀， 哦， 你是怎么说 甩腿？哎，对，摆腿啊，摆腿。对了，摆腿不能说甩腿了啊， 嗯。 那第一个动作，咱们是脚跟。啊，两个脚跟站立， 嗯， 就是很简单啊，一个脚尖顶住前面的脚跟， 哦， 啊，然后就是站立，就是一字马站，一字站立， 那不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大家最喜欢走的马路牙子吗？ 啊，对，哎，他还没走呢，啊，还没走呢， 哦，现在先不走， 啊， 先 站着， 保持那个状态， 先站对， 啊，先进入状态， 对，后面的脚尖顶着前面的脚跟啊。保持站立，保持十秒，先不走呢，这是最基础的。 嗯， 就 其实想保持住这个反而 难，很难了。 对 对, 对，走起来了，因为我就可以随时去 调 整 了。对对对， 但是想要去固定住，其实不容易。 对了， 你说的这个是一字站的一字步是吗？ 对，一字步， 哦， 啊，也一字步站立。 一字步的站立意思就是说，他那个脚要变成一字的吗？还是说是， 啊，前后一字？ 啊，前后， 啊，前后一字。 嗯， 对了， 对， 啊，前后一字就是刚才讲了，后面的脚，脚尖顶住前面的脚跟。 好比说。是左脚尖 顶 着右 脚 尖 儿， 嗯，右脚跟儿， 哎哎哎，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变成下一个进阶的动作，嗯，可能一会儿郭教练就得让我们走起来。 对对 对, 对好，然后比如说我右脚尖顶住 左脚跟了， 嗯， 啊，保持的时间是十秒，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脚保持十秒， 嗯， 做五次就可以了。 这个对于我们增加稳定性是特别有 特别有帮 助 的， 啊， 特别有帮助的， 对。 而且这个动作我发现比前面刚刚咱们说那几个动作， 嗯， 更友好一些。 而且我觉得这个动作的趣味性也会比较强，啊， 对，嗯， 然后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小孩子就是小， 对啊， 儿童嘛，调皮，沿着马路牙子走，他必须让他爷爷或者奶奶，就是上岁数的那些人， 嗯， 要去学，你不学吧，对，他， 嗯， 他生气。那所以这种也是锻炼我们的一个这种日常生活的一个适应能力的， 嗯， 啊，一字不站立，好了， 哎，先做好准备了， 啊，先做好准备了，第二个就开始走了， 就是这样 走动了，就 沿着左脚尖对右脚跟， 对， 右脚尖对左脚跟的这种方式 往 前走了， 循序渐进往前走了，就是第二个运动了， 嗯， 对，但是一定要扶住墙，普通人没问题，普通人如果你不稳定，嗯，可能比如说真的不小心摔到地上，你可以起身， 对， 这种如果有骨质疏松的人啊，做这种训练，他一旦摔倒以后可能就会骨折了， 嗯， 所以一定要扶住墙，不稳定的时候可以有个依靠， 嗯， 对吧？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一个注意点就是一定要周围有扶住墙， 嗯， 对， 扶住一个墙或者有人保护你， 嗯，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 一字步的 走 动， 啊，一字步 走 动了， 啊， 对啊，走动的时间一般是两到三分钟， 嗯， 你可以有前往有后往前走，可以一会儿有前再往后去走， 啊， 就循序渐进的，然后交替的去走都可以的。 对， 啊， 但是这个唯一和我们走马路牙的那个不一样的，就是走马路牙的我们未必是每一次两只脚都是紧挨着的。 对， 有可能是我就分开，像正常的走路一样嘛，我们是分开的。但是这个一定是我们 训练嘛， 两只脚都是要脚尖跟脚跟每一次都是要并上 的。 对 对 对 啊，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摆腿。像刚才的热身一样， 那和那个热身的动作是一样的吗？ 但是和热身动作有点不一样，是这么样，摆腿的过程当中要下蹲一下， 嗯， 啊，比如说啊，我现在我是扶住墙， 我这次是要面对墙对吗？ 啊，不 是，依然 还是 侧着， 依然还是侧着，依然还是侧着，只是说我比如说我把左腿前后摆动的时候，摆动十秒的时候，我右腿蹲一下地面起身，然后换成左腿支撑地面，右腿前后摆动，然后左腿再蹲一下往前去走动。 为什么要加这样的一个蹲呢？ 因为加蹲的时候，当你在摆腿的过程当中它已经不稳定了， 嗯， 下蹲的过程当中让你更进一步的增加这个另外一侧的一个稳定性，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训练它的稳定性，所以对难度就更大了。就好比说，比如说正常的人，我在跳的过程当中突然前面一个 出现一个坑啊， 一个坑， 对， 我突然这个脚能稳定住，我在跑的过程当中突然看到前面一个非常危险的物体，我脚能站住， 能撑住 保持它稳定，所以这个难度就是更大了，更多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 对于一些就是突发情况 啊的一个适应性， 对， 防止自己受伤。所以比如刚才提到了，还是侧着站对吧，然后左腿啊前后摆动十秒的时候，然后右腿蹲一下地面，然后起身，然后换左腿踩住地面，右腿前后摆动十秒，然后左腿再蹲一下地面，循序渐进往前去走。所以呢，就是这三个动作适合所有的人。你看，不管是有骨质疏松的人， 对 于我们普通人预防， 这 是 更好的一种预防的方式嘛？ 对。 那当然，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去选择什么样的动作。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发生骨质疏松的朋友来说，大家可以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些。 没错，没错。 那如果有了骨质疏松，也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针对方向，比如说您没有发生过骨折，又或者是发生了骨折，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训练方向供大家去选择。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日常的一些锻炼，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对， 有这种锻炼的刺激才会让我们的骨骼更健康，这是一定的。还有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日常的这个营养的搭配上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做完了这些不同的针对性的练习之后啊，我们的一些应该叫拉伸啊，郭教练也给大家再做出一个介绍啊。 拉伸呢，还有一些平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提示一下。 好的， 就是开始运动前啊，至少做10分钟的热身。那这个呢，不管说有没有骨质疏松，还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人啊，预防发生骨折的人，因为10分钟的热身，它可以让血液循环非常的好啊，提高我们身体的温度，防止肌肉受伤，所以一般建议都是10分钟，当然了可以15分钟，不要说3-5分钟，这个时间有点短啊。那选择的方式呢，可以踏步或者侧向移动啊，就不建议我们说你去两腿去跑步了啊，一般不建议大强度的跑步了啊。然后结束以后拉伸主要是拉伸四肢为主啊，比如说腿呀和手臂呀啊，以这些为主。拉伸的时间呢，反正也是一般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般15秒到30秒就可以了，不用太长时间，这些大家都应该没问题啊，算是常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穿这种平底鞋或运动鞋，千万不要穿那种宽松的鞋，宽松的鞋你脚掌的一个平衡感就会降低，更容易发生骨折，所以我们穿鞋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些这个舒服感包裹性比较好的，当然有些人说，哎，我平时我经常穿宽松的，当然了，你可能是没有骨质疏松，或者这种身体的稳定性比较好，那对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穿鞋一定要包裹性比较好的，这样可以增加他脚部的一个什么呀，足底感受啊，稳定性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达到好的效果，就是一般呢，就是建议大家每周呢至少做5次刚才讲的这动作。 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可以每天都做嘛， 对，因为它难度也不是很大。 对， 应该5次应该没问题，就刚才说也不受时间这个地方的限制，就 占不了大家多长时间。 哎，对了啊，可以去这样去训练。整个来讲呢，就是说饮食热身拉伸还有平时训练，这些都要配合好，能达到好的效果。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郭教练一起分享的这个关于骨质疏松的话题呢，从我们一个真实的案例入手说起，但是更多的其实也是想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不要因为年纪就忽视了骨质疏松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可能性，还是需要多多的去关注我们的骨质健康，以及在日常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更多的去针对骨质健康做一些训练，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才是我们不同年龄阶段大家能够更好的去预防骨质疏松发生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郭教练，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郭教练。 好，再见。